好啦，翻嚟第三节星期二得到。咁啊，头先咧嗰个树大招风系未讲完噶喎，大肥啊，你有啲咩补充？ 哦，即系讲，其实咧就唔系讲树大招风，系讲林家栋呢个人。 系。 咁咧，阿 Johnny 唔系阿 Tony 咧，啱啱阿 Johnny 啱入嚟，阿 Tony 咧就本身咧对佢印象唔系咁好。 唔好嘅，佢以前做啲角色咧，好乞人憎，我觉得佢。 即系咧，全部都好人，好好人。佢所有嘅角色都系咁，但系咧，佢咧。在大陸咧有套戲嘅，已經喺無線電視嘅，係逼佢見佢做袁承志咧，賣到咧就成個中國咧都好多人中意睇。 係 咁咧，其實可以咧就呢十零年咧， 憑一套戲可以發達噶啦。 係啊，可以翻去大陸咧，可以咧食老本一路食落去嘅，但係佢冇。 係 佢留喺香港咧就發展，咁啊用三年時間洗底就洗咗陣電視味，就跟住劉德華。 系， 咁冇咩拍，咁啊刘德华亦都冇咩开戏开到俾佢，但系咧佢就喺呢段时间咧就学电影嘅制作啊，同埋咧做做呢个制片啊各样嘢，咁啊做一个超级中介人，咁咧就帮好多新晋嘅编剧导演咧开戏，唔够资金佢揾资金，譬如你个古仔佢觉得 OK 嘅，同你卖桥，然后想办法咧就揾啲同辈嘅演员收平啲，喂呢个导演好啊，嗱收。平啲，大家啲为香港电影做翻啲嘢啦。佢咧就呢几年不停都系咁做，咁咧直到而家呢一套先至第一次。嗱，你好听，你冇谂过佢呢几年有边套嘢做最佳做男主角噶？冇， 冇嘅，全部做配角。 系啦， 嗱，叶问咧，佢做嗰个汉奸角色嗰个翻译咧，就成日俾人打。 系直到呢一套。佢先至真真正正 担正， 担正套戏仲系要有三个古仔嘅其中一个， 系嘅，其实 佢系肯企得厚啲去做一啲嘢，然后咧就成就其他嘅导演编剧，所以呢个人 系画得个好唔画得个呢个人 系啊，系对香港电影系有心嘅，即系唔系成龙呢啲冚家铲可比，所以咧抵嗰三个老嘢，即系陈慧敏啊 梁小龙 啊， 同埋卢伟光， 卢伟光串嚟嘅呢老人奖 系真系老人奖，唔系咁你终身成就奖咪一老人奖 系啊，即系人哋真系串 可怜你老啊，系嘛都冇成就，成龙从来未攞过影帝。 有一个香港电影、香港攞个， 嗰个电影咩评论协会啫，金像奖未，好似未攞过影帝。 应该有个印象中，警察故事攞个， 好似未。 要查下先知啦。 警察故事一定冇 吓， 佢好似好后期，唔知攞过咧，就系嗰啲冇人承认嗰啲咩评论协会嘅玻璃樽，好似系。 哇，玻璃樽嗰套嘢得， 好似系。 不过我咁样讲啦，即系佢嘅人。一个人得以令人尊重，即系刘德华、周润发啊，佢嘅人格，包括而家林家栋，喺一啲后一辈嘅影，即系香港嘅影艺人咧，好得到人哋嘅尊重，就唔系你成龙可比，即系唔系得罪讲啊？三个老嘢企喺度，梁小龙让你一只手，陈慧敏努你十年啊，让埋你对脚。卢慧光啊，翘埋手翘埋脚啊！屌你老母打捻赢你啦，扑街！屌 你老母，你估炮头啊？让你双手双脚系嘛？狮子敲震死佢啊！ 屌你老母，打明星 冇咁好功夫嗱，成龙都打得嘅，都唔系唔打得嘅。 屌你老母打北派就得，屌你嗰啲系真功夫咩？屌你老母真系打北派就系打得几个跟斗，董伟啊！屌你老母都系学北派嘅，人哋真真正正有料啊！话俾你听。啊、所以抵攞到呢个最佳武术指导。 嗱，董伟做过好多年啦，因为咧以前做过咩英雄出少年， 系啦， 做过洪熙官定方世玉， 之后咧方世玉 之后已经冇啦，跟住一唔见咗董伟嘅人，去咗做幕后。 系啦，最主要就系做呢、這个，但系赢咗好多次呢、這个最佳武术指导啦， 四次攞咗四次。 咁啊呢度讲到呢度啦，咁我哋其实咧就最有兴趣咧就开正阿 Tony 嗰版咧就系想讲挥山语言。 系啦，其实呢如果淨係讲挥山语言呢就讲唔到一字嘅，因为呢我其实同大家一样，我都睇报纸睇一周刊嘅啫，不过就想讲下挥山语言所带出嘅问题。嗱，咁我哋呢首先讲少少即係嗰个背景先啦，因为呢隻股票呢叫6863，咁呢上市我都买过13年上市，当时2.几，炒嚟炒都上唔到3蚊，但系咧，你当你一睇个市值咧，我觉得非常之唔妥。一只咁嘅股票，300几亿市值嘅，喂，你点炒上去啊？炒唔捻到上去个市值咁大，系嘛？跟住你再仔细都谂一下， 13年已经经历了三鹿奶粉了嘛。 是。 徽山乳业在大陆有没有人买过他的奶粉，有没有人买过他的乳品乳制品呢？除了辽宁省之外，不知道全中国有没有办法买到他的乳制品。 辽宁省就够了，人口大国等于人家几个国家的了嘛。 不是啊，但是你具不具备300亿市值呢？ 我、哦、呢、這个我就唔清楚。 因为中国人老实讲啊，仲相信中国奶粉嘅中国人，我觉得好少咯，屈指可数咯，系咪啊？ 如果唔系嘅话，就唔使扑出去买奶粉。 冇错啦， 你惊啦。 喂，买到香港又有限奶令啊，仲有全世界喺德国嘅留学生要扫捻晒德国嘅奶粉翻翻大陆，你就可以可想而知，国产奶粉喺中国嘅市场有几大。你当你见到嗱，当时我系凭空想象，我唔知佢有咁多嘢嘅，我净系觉得300亿市值嘅徽山乳业简直系匪夷所思嘅。你凭乜嘢可以有300亿嘅市值呢？你除非你具备好大嘅规模嘅生产线，好大规模嘅销售渠道，好多人买你嘅乳制品，你好好生意，你先有本事。有300亿市值的，你上市公司的市值其实是要由你的盈利，由你的生意去 support 的嘛，是吧？你的生意怎么 support 到你有300亿市值呢？我想问一下。我当时我第一时间就放啊，唔得喎，呢只嘢炒唔过，第一时间放。咁当然咧，亦都唔会有挤到而家咧，因为当时已经卖够咗啦，冇乜钱赚啦，炒你炒都炒唔到上。 系， 但系经过早个零礼拜咧，徽山乳业突然间一日之内跌九成，咁啊嗰个咩写专门做呢啲写报告嘅机构叫运水啊， 运水 就出报告就写衰佢，就话佢咧好多造假，盈利 support 唔到，各方面嘢就叫人哋沽空，跟住咧就有一日就俾人掟货，掟晒啲货出嚟，就掟冧咗个市。但系有个问题存在，依间咁嘅公司咧，一周刊同埋 Now TV 都有上去做啲专题探访咧，就系咧佢好多厂房系人去流空嘅。跟住佢嗰个牧场系咪真系咁大规模呢？因为你要有得咁大市值嘅话咧，你一定要好大量嘅生产噶嘛。你有好多乳牛养咗噶嘛？佢哋话咧，好似唔知叫做咩驴咩草啊，系有个好大嘅啲草原，而佢嗰啲乳牛全部都系用呢种草嘅。但系俾人踢爆咗啦，原来唔系嘅，因为呢种草太贵。日本嘅牛就系喂呢种草，但系佢哋根本大陆佢系冇可能，因为成本太贵咧，系唔舍得用，佢系用翻普通粟米去喂嘅啫。普通国产粟米啊，同埋嗰啲饲料嘅啫，都系普通即系最普通嘅大陆饲料啦。咁你根本完全唔系你所讲嘅嗰回事。你话有个好大片嗰啲草嘅，即系草原，就专门种嗰啲好值钱、好名贵嘅草，就俾乳牛食。即系咧，北海道啲嗰啲乳牛点解会咁值钱呢？因为佢啲牛真系对住佢听音乐， 系 好愉快嘅，系咪？咁啊，关于北海道乳牛有咩另外一个故事啦吓。咁啊，或者拆开少少，大家轻松下讲下。因为咧，有一对夫妇就去咧参观北海道乳牛，即系旅行啦吓。咁啊，参观完出嚟咧，嗰、那个老婆咧就对住佢：，诶，老公，你睇下嗰只牛几叻啊，第七次啦。咁个老公咧，唉，七只都唔同噶，我都得啦。你试下对住同一只牛啊！得唔得啊？有冇七次梗系唔得咧？仲要对住几廿年，一次都顶唔顺啦！啊，即系人同牛其实差唔多，嗰只牛面对唔同嘅牛就可能可以有冲动，系嘛？ 系 面对同一只就未必有咁嘅冲动噶啦嘛，系咪先？咁所以咧，从牛可以睇到人性。咁我哋讲翻徽山乳业咧，嗱呢只2013年上市嘅两个几，咁啊，我后屘揾翻咧。嗰、那个叫做咧，揾翻啲资料。当时你如果核数师咧，系咪要上去睇下咧？ 系要嘅， 一定要噶嘛，因为你上得市 IPO 公开发售，你个市值几百亿嘅，系你有 10% 公开发售都成30亿嘅股份。 所以全部其实应该收埋钱。 但香港可唔可以上去睇嘅？ 要嘅， 一定要噶，唔可以唔睇嘅。 唔系唔可以上去睇， 系啊， 系你一定证监都要，你一定上去睇过，因为份报告人系信你嘅，所以你写嘅一定要 看。咁但系问题就嚟啦，点解佢可以完全唔知嘅？ 嗱，因为咧。当时个核数师系毕马威，Big Four啦， 系啊， 系嘛？ 呢档嘢佢报出嚟嗰个规模，第一嗰、那个养牛规模啦，第二个牧场啦，嗰、那个唔知咩咩咩草嘅草原嗰、那个嗰、那个嗰、那个地占地啦，系咪真有种满晒？唔系你带你睇嗰忽有，其他地方冇啦，要全面去视察啦。嗰、那个生产线咧，销售渠道咧，跟住你要喺各大超市 睇下有冇 真系有冇人买你嘅嘢，或者你嘅货架系摆啲咩出嚟，你卖几多钱而计算。帮你计算你系唔可以 support 到嗰个盈利？ 冇错。 喂，你匹马威系做咩噶？唔系匹马温，系匹马威喎。吓，系嘛 ？Pit Maverick。 冇错啦。跟住保荐人律师系 Richard Butter， 平安保险而家占咗28% 做股东，大捻镬呢个平安保险，要负数啦，28% 负数啦，肯定全部冇晒啦。而家跌90%，系嘛？300亿得翻30亿。得四毫几子系嘛？咁你又话点算啊？喂，呢单嘢咧，而家大陆调翻转头咯，系大到不能再大，因为佢系成个辽宁省帮佢做假啊嘛。 玩完噶啦，如果佢一出事嘅话，成个辽宁省可能好大镬噶。 咁一定会一个冚一个噶。你谂下四川泸州嗰单嘢，打死个中学生，跟住咧成个市政府、县政府就去帮佢包庇佢，又要派暗口费，又派武警镇压，跟住又唔俾央视去采访。喂，你一个小小嘅市啊，或者一个省，唔知系市定系县啦吓，一个小小嘅市政府已经可以做咁多嘢去，或者包庇一个，或者几个杀人犯，咁你去到几百亿嘅辉山乳业，加上仲要问银行借钱，平安银行系最大股东。借咗300多亿出嚟， 一死嘅话，可能好多人死 嘅，好多人出事嘅，所以咧调翻转头，可能系要焗住救佢都未定， 即系好似当年美国 嗰个 AIG 嗰类， 或者花旗，喂花旗试过跌到9.9嘅，而家剩翻10。 AIG 啦，花旗啦，就算高敏嗰阵时都唔系好掂嘅。 高敏就系因为股神出手啊，买佢啲优先股啊，有十厘嘅，有十厘买高敏， 雷曼就冇人救啦。 雷曼真系救唔到嘛，但系高敏唔同嘛，高敏咁大 number one 嚟噶嘛，喂你唔救啊，保尔森都要搞救啦，系嘛？ 保尔森去嗰度出身， 保尔森喺高敏出嚟噶嘛，喂佢都帮你 call 下客啦，喂帮帮手啊， 冇错。 如果唔系睇住高敏执笠好大镬噶，你唔帮手，搵中国政府噶啦，搵 Black Stone 啊，系咪先啊？咁但系咧，我哋见到呢单辉山乳业咧。佢个市值去到300多亿嘅时候咧，佢喺出边大量嘅同银行借钱，原来足足欠咗银行380多亿，一间咁嘅公司欠380多亿，而里面好多系空壳嚟嘅，咁啲钱借咗出嚟做咩啊？梗系喺大股东嗰度啦， 可以做唔止嘅， 仲当然有好多好多人要分钱啦。 啊，冇错，呢个先系真嘅。 即系话咧，一个咁嘅。省全个省帮佢讲大话啦，因为咧好多文件可能系真嘅，点解咧？因为政府帮佢讲大话嘛，系咪？佢话俾你知，哦，系啊，有一千亩地系佢噶，呢度全部系芦苇草，养嗰啲唔知乜咁嘅草，跟住咧佢生产线好大噶，又有几多百个厂房，几多平方公里嘅厂房， 所以好多话佢保荐人点解话冇睇到？可能其实就系、是、 因为所有数据系真噶嘛，由辽宁省政府拍心口。包喺我身上，系嘛？冇问题，所有嘢坚嘅。咁政府出个报告话俾你听，咁你唔通唔信政府啊？系睇得眼瞓啦，政府都话真噶咯。咁我冇理由质疑政府噶嘛？ 系啦，冇错， 系咪？中央人民政府噶嘛？佢都系嘛？辽宁省政府都系中央人民政府辖下噶嘛？系咪啊？咁我冇理由唔相信辽宁省政府噶。佢话佢系一个优质 企业， 类似十优企业吓，优质企业系嘛？我哋河辽宁省嘅叫做咩啊？龙头企业系嘛？ 就咪 辽宁之光 系啱想讲 辽宁之宝系嘛？辽宁之宝好似马名咁样系嘛？辽宁之宝咁。喂，你一定信佢噶嘛？ 系啊， 即可能真系唔关匹马威事，系嘛、 啊？ 你上到睇佢，带你睇啲好嘢啊！喺呢度全部都系佢噶， 冇错。 又可能由市委副书记出嚟带你睇，系嘛？ 你好似讲紧当年呢个大跃进嗰阵时咧，将所有嘅 稻田 插晒喺你同一个咯，同一个地方。 冇错啦，嗰阵时啲细路女可以喺稻田上面 跳舞 跳绳嘅，因为太实净啊嘛， 喺河上面跳啊。 系啊，就系咁样，系嘛？佢带政府带你睇。而且我哋喺几个月之前，亦都有个企业嚟同我哋借钱。当时呢个真系真人真事啦。 佢咧系一个好大嘅一个内陆省份嘅企业嚟，我哋又话市政府全力配合，又圈咗几多百亩土地，讲千亩百五几多百亩噶啦，跟住咧又好大嘅草原，又有几万只牛。 又系养，又系渔业。 唔系渔业，即系其他嘢，其他项目啦。 其实而家大陆咧，呢几年咧，做环保啊，做渔业啊，做农产品啊，其实因为咧早轮嘅时候咧，好多有毒啊嗰样嘢咧，系做挂咗，而家再嚟嗰啲咧，全部都用呢个概念嚟做嘅。最出名就温室啦，成个温室养只鸡啊，都卖得贵啲。 嗱，咁依间企业咧，当时嚟问我哋借钱，又话要喺香港买个壳，咁我哋又倾谈好多业务，咁啊睇佢啲数字，你咁喂好卵流喎。佢话政府全力支持，佢话咧佢哋嘅目标系好似类似蒙牛咁嘅企业，要打造一个咧呢、這个省嘅龙头企业， 有龙头 系啦，向蒙牛即系借镜，就要学佢嘅模式。哇，咁我听到喂好啊，非常之好，梗系啊，呢、這个叫做民族企业，系为中华腾飞努力。但系睇啲数，屌你老尾都流嘅，你都系嘛，流两头扑街，你搭咁嘅烂鸠纸，想走嚟问借几亿系嘛，悭啲啦。咁当然好礼貌咁拒绝咗佢。咁我当时挥山意，我第一时间谂起佢人。即系几个月前上过嚟我哋嗰度度水嗰、那个，咁一睇啲嘢，喂，大陆每一个省每一个地方都想做嘅龙头企业，想做一间龙头企业， 系啊， 最终就系香港上市， 或者根本就所有嘅省市都有呢类嘅嘢。 其实系，所以咧嚟紧，我觉得证监咧非常之即系会可能有杀错，有杀错冇放过，逢系大陆嘅企业一定睇得好紧。第一， 人敢睇啊？ 唔敢睇 嘅，因为而家系李小嘉话事嘛，系嘛？咁呢条捞头嚟噶嘛？佢都想直情放阿里巴巴嚟上市啦，同股唔同权佢都肯啦。吓、啊，当时即系大力香港大力反对啫嘛，其他人如果唔系，你估佢唔想引阿里巴巴系嘛？你估佢唔呢啲全部都系佢引入噶啦？ 系啊，你可以当系一个政绩工程啊， 系啊，佢 咁大陆人系咁样嘅， 不断谷啲人嚟，不断谷啲企业嚟香港上市，不断你系假嘅，我觉得吓。嚟紧仲有千千万万间挥山语言，真系好多嘅，甚至乎而家现成上咗市嘅民企，喂，即系以前欧亚农业啫嘛， 系 欧亚农业杨斌啊，新义州第一任特首啊， 被人拉鸠咗， 咁佢又系好似系咪佢系黑龙江定系辽宁啊，都系。定系，总之系东北嗰度啦，搞一间叫咩啊嘛？欧亚农业同埋荷兰村，搞荷兰村啊嘛，搞房地产啊嘛。嗱，咁我睇翻咧，即系而家香港股民其实越嚟越唔敢买股票。 你尤其呢啲， 喂，你啲民企，喂，好多真系老实讲，真系十间九间都可能系假嘅。同埋嗰啲數字咧，係政府幫佢造假嘅。你全部都係真，其實全部都係真嘅。不過啲係政府都呃埋咁解啫嘛。 咁呢啲叫呢啲，我都唔識分叫真定假咯。 係啊，嗱，數字上係真嘅。 假亦真，呢啲叫假亦真時，真亦假。 咩文件都係真嘅，係政府批出嚟噶嘛。問題個政府係假噶嘛，你係咪先？但政府又係真嘅喎，點解咧？因為佢係真係具備政府嘅權力啊嘛。 係啦， 佢有政府嘅權力啊嘛。 但係佢權力造假。 但系佢系用佢嘅权力去做假啊嘛，咁你防不胜防啊，所以咧香港股民其实你睇香港啲股票成交咁低，炒嚟炒去咪买腾讯，边度敢买其他股票啊？ 系啊， 所以其他股票咪冇人买咯。嚟紧嗰个其实嗰个情况都唔系好乐观，因为你如果爆埋呢只辉山咧，之后我谂会有骨牌效应。 系啊，而家都话创业板有主板都全面收紧，而家都应该七七八八嘅好快公布。 系啊，嚟紧都收得好紧嘅咧，即系因为咧好多时候你假账系嘛，做咗假账咁啊，你要上市呃股民钱，其实而家都好难呃股民钱噶啦。问题大陆有另一个方法啦，佢唔使呃你香港股民钱啊嘛，佢喺大陆佢主要系呃银行钱啊。你间股票有几百亿市值啊，同埋信你咯， 系啦， 佢咪借平安银行咯， 系啦，系 嘛，仲有权啊嘛， 系啊，咁所以咧，到时上面好多人发咗财噶啦，钱就分完啦，系嘛，咁有冇事咧？真系唔知道，俾唔俾佢爆咧？我谂都要俾佢爆，因为唔俾佢爆咧，你都填唔到个氹，三百几亿你点填呢个氹啫？因为佢生产唔到啲嘢落去救呢间公司噶啦，救唔到。 但其实迟早就好似日本咁嘅啫，因为你记得日本咧喺。 八十年代嗰啲銀行咧，全世界最大噶嘛。 係啊係啊， 全部都大。 所有日本企業都係最大嘅。係， 但係結果去到九十年代，啲人話咧，根本如果係真係撇清帳啊，做計曬條數咧，日本所有銀行應該係破產嘅。 資不抵債， 係所有銀行都破產嘅。 八十年代我圖書館睇書。世界十大首富六个是日本人。 第一个叫提尔明。 是啦，第一个叫提尔明。西武在哪里？西武现在在哪里呢？西武没执笠啊，提尔明可能未死啊，但是呢身家缩到可能 缩到唔觉咯。 缩到唔觉有钱啊。 以前是世界首富嚟嘅。 世界首富是啊，是啊， 冇错。 是啊，当时特朗普都是美国有名的，即是首富，因为那时未有标记嘛。啊！蘋果又上唔到嘛？ 但特朗普又試過破產嘅，八十年代都試過嘅喎。 咁、有兩個人救佢啦，其中一個叫鄭裕彤， 鄭裕彤， 一個叫陳啟宗都借個錢俾佢，係嘛？所以咧， 反面啦後屘， 所以反正面還反面，所以咧，其實今次呢個叫做咧嗰、那個嗰、那個叫做習近平咧奇差一仗，佢應該帶陳啟宗同埋呢個鄭家純一齊去左右護法。当呢个特朗普见到以前，哇，两个债主嚟过，哇，呢个以前嘅昔日债主嚟，唔敢咁气焰嚣张，你明唔明？ 唔系，但特朗普咁犀利啊！佢一段嘢最妙嘅，佢嗰阵时话：，我哋倾咗好耐，结果咧就我 absolutely 冇噶啦，咁但系咧我哋都建立咗关系嘅。几位抵死啊！ 就是因为习近平唔识得俾下马威， 冇错啦。 派两个先头部队，一个叫陈启宗，一个叫做郑家纯啊。不过郑家纯身体唔好，好似中咗风，系嘛，冇办法嚟，系嘛。 搵个仔啦， 又搵个仔，个仔唔认得噶啦。郑家纯 睬你都傻啊！ 郑家纯都勉强认得你啊，系咪？因为当年有想借钱俾佢啊，郑家纯，系嘛？咁你搵个仔， 你个仔就睬你都傻啦， 个仔认唔到噶啦。 不过而家佢哋 担架床都要担佢去美国啊，为咗国家出力，系咪啊？ 系啦， 死咗啊，都要发挥政治效力啊嘛，系咪先？所以咧，当时咧，其实佢哋应该，你唔去，哎，洗头艇运你美国，系嘛？一定要。 哇，洗头艇运美国要运几耐啊？ 哎呀，理得你啊，系咪先？总之你要为党出力， 运几个月啊，大佬。 冇办法啦，咪坐专机咯，系嘛？坐啲中国专机咯。 洗头机， 洗头机。中国好多自主研发嘅嘢噶嘛，系咪？咁啊，可能好先进噶嘛，系咪？咁啊，喂，使唔使讲下啲国际局势啦？辉山乳业咧，我觉得咧嚟紧咧，其实复牌都无停， 冇噶啦， 无期噶啦，因为咧，仲有一只停咗好似两年啊，嗰只叫做咩啊？死啦！嗰只成三千几亿市值，而家停捻咗嗰只叫 可能， 可能， 唉，嗰只就瓜得啦。 呢只我都唔记得咗 number 咧，太耐冇揿过系嘛？可能薄膜系嘛？ 嗰只就瓜得啦。 曾经市值高达三千七百亿，佢曾经系香港首富嚟嘅啊！咁啊，但系玩完啦呢、這个可能。咁啊，呢只会唔会报汉后程又停几年咧？真系唔知 道，冇噶啦，冇噶啦呢啲。 唔系俾你上翻都冇用。 上翻啦，依翻都嘥药费，真系呢只嘢啊！咁其实啲股民咧亦都要小心啲啊，因为陆续有嚟嘅啊。如果大家想买股票咧，千祈唔好听咩 tips， 买中电、港灯、 收租， 真系大镬嘅。 煤气 搞到 煤气，喂，你系买呢啲唔使死嘅啫，或者地铁吓、啊，地铁好啊，有晒冇赔嘅，赢鸠硬噶，实有息派俾你噶，咁无良。 就算 生意咁无良， 就算冧到咁样。几个钟头，一半个钟头嘅车搭咗几个钟头出嚟，都照样升噶。 系啊，独市生意嚟噶。 啊，冇错。 所以买呢啲冇死噶，系嘛？ 年年有钱赚， 一定赚钱嘅。 领展咧，领展得唔得啊？ 领展得， 领展其实都得嘅，因为够无良啊。总之呢啲无良商人一定要买佢嘅，系嘛？咁啊，使唔使讲翻啲国际环节啊？喂，呢个 叙利亚系咪啊？ 呢个系咧，做叙利亚俾呢个美国轰炸啦，系嘛？咁啊，特朗普做翻件好事啦吓，咁啊，射咗59粒飞弹过去， 战斧导弹。 喂，要补充翻，战斧导弹原来服役咗30年噶咯。 系啊， 因为佢嗰个性能太精准，系唔会出口嘅。咁但係呢佢而家你人哋攞返30年前嘅产品出嚟呢都打到你扑街。你諗下你问下中国够唔够胆惹佢。 战斧导弹其实好贵。 100万一粒吓嘛好似。 好贵。 100万。 因为佢一定係贵过你用飞机去轰炸嘅。 喔、 贵好多嘅。 喔点解呢 因为佢嗰啲因为你飞机去轰炸但飞机轰炸有个问题。你就要喺附近有个地方俾你起飞。 喔係。 但系问题呢 咁但系问题咧，而家好多国家都唔肯借出嚟，因为你唔 惊得罪佢， 你唔知会唔会得罪人，俾人报仇噶嘛？ 系。 咁结果其实呢啲系 哦系，佢射程远啲，系佢喺波斯湾射过去系嘛？ 你咁远射过去，其实系个成本好高嘅，系高过你掟炸弹落去噶嘛？ 但系佢可唔可以用无人机咧？嗱，我哋嗰阵时睇到一出电影就话咧，美国嗰啲无人机咧喺30,000米高空就瞄准个目标就可以好精准咁轰炸，系嗰个距离系可能唔差一米嘅。即系可以准到咁样嘅， 佢而家因为1-3米啫嘛， 系啊， 导弹 系啊， 系啊， 咁但系佢点解唔用无人机咧，用战斧导弹咧？佢可能想 show 下啲旧嘢俾你睇啊， 唔系，定系因为唔系 show 旧嘢，就系因为就嚟过期啊， 可能系啊， 可能系， 唔系啊，因为战斧导弹咧已经系服役咗30年啦，唔清咁啲存货唔得啊， 系冇， 因为要去库存啊，好似 又去库存， 好似习近平 肯定系、啊， 因为你太多货啊嘛， 无人机拎唔到大弹头啊。 哦，原来系无人机带唔到咁大嘅弹头，咁冇办法啦，咁唯有咧射咁啲呢个战斧导弹啦。唔系啊，仲有一个问题啊，而家咧有嗰个咩波尔文森号定系乜鸠嘢卡尔文森号系嘛？卡尔文森号已经去咗呢个日本海峡系嘛？系咪去咗日本海啊？定系总之近住朝鲜呢个地方啦吓？系咪准备用埋啲船货去咧？清库存咧？ 又去清呢个北韩啊？ 喂，你北韩更加多地方射，因为咧佢哋冇起到唔够钱起碉堡啊，保护嗰啲飞机啊嘛。你要一射就全部中晒噶啦。嗱，射嗰啲船啦，射嗰啲飞机啦，连啲战车点翻又今次咧可以大派用场啦，连战车都坦克都射埋，咁啊将佢所有嘅军事力量摧毁。到时咧，唉，派步兵过去得啦，行过去啦，唔使打仗啊！你一听到美军嚟啊，即刻投降啊，系咪先？因为你得4.5尺嗰啲士兵对住6.5尺，对住7尺高嗰啲美军， 呢个事实嚟噶嘛？ 哦，你得4尺几人嚟噶？ 140几啊？ 145cm 对住最低入职标准， 对住啲美军2米高，屌你老味，还争50几厘米嘅，你点？喂，你见捻到个脚软啊？ 50厘米成尺几喎？ 一尺就33厘米系嘛？ 1.3尺啦，你当佢。 啊冇，1米就3.3尺，系嘛？1.3米啊，30度 啦， 系1.3尺啦。咁你一见到哇，争尺交几，你点即系唔够胆嘅？ 你高尺几喎？ 喂，即系哈比人对住嗰啲唔知咩兽咁样吓，哇，高你咁捻多，惊噶嘛？系咪先？人哋仲要将你所有武装解除晒咧，你得翻支步兵嗰啲咩有刺刀嘅枪，加埋把刺刀高过你嘅人，你点同？ 不过咧，美国佬咧，即系唔好讲系咪呢个即系咪特朗普，但系佢哋咧，其实一早咧，即系包括早轮嘅新闻都讲啦，佢哋系有信心对呢个肥仔金咧，佢哋系 用斩首策略， 斩首策略 将你所有嘅军事力量摧毁。喂，到时真系派一队步兵行过去，你都唔敢反抗。 系啊， 喂，你所有嘢俾你摧毁晒，你仲反抗嚟做咩啊？边有得反抗啫？ 其实我又好有兴趣知咧。嗱，嗰阵时喺金正日死嗰阵时咧，就个个喊晒噶嘛。 系、啊， 我就想睇下，如果真系出咗事。嗰边啊，肥仔呢而家呢个肥仔金俾人拉落台咧，啲人会咩反应？ 哇！一定拍手掌， 开心， 开心啊，欢呼啊！ 咪个个俾我喊咯，不过高兴过喊啫嘛，开心到。 其实咧，对付我都话要对付呢个金正恩咧，有个方法嘅，就系、是、用赌城大亨。新歌传嘅呢个新歌对付黄枪嘅方法 系啦， 系嘛？当你嗰啲武器咧消灭晒、摧毁晒佢啲军事设备啊，嗰啲飞机、大炮啊、坦克之后咧，到时就发传单， 边个掠低佢就边 个将呢个金正恩活捉嘅。佢以及佢所属嘅团队可以瓜分几多钱美金？哇！我听啊，全个北朝鲜啊，全个北韩嘅人啊，都好似佢嗰啲人咁样，攞住把菜刀去追斩金正恩啊！ 因为阿妈都话要借个 老母都话啦，阿仔你还得死啦，益下阿妈啦，咁啊攞把刀啦，跟住佢咧，劈有晒武赔，系嘛？用呢个方法啦。包括你一日之内真系捉金正恩出嚟，个个都谂捉佢嘛，系咪先？所以咧冇办法，冇得打噶。你根本实力太悬殊，你喺个6尺高嘅巨人同一个小朋友，喂，一脚踢死你啦！你仲有得同佢斗咩？ 不过美国佬啲嘢好难讲，因为你唔知佢收埋啲乜嘅。 喂，佢而家用30年前嘅产品同你啊，唔系赌神啊，用2年前过时产品，你而家超越你30年。喂，30年嘅武器都可以打到你扑街啊！你谂下，真系佢真系唔知道收埋啲乜嘢。今次好明显啊，系去库存啦、啊。 用紧咧，用紧喂就嚟就嚟冇够用啊！啲仲先进嘅出紧嚟，喂你唔打咁啲唔得啊！仲有咧，好多第三世界想买咪好啦，卖咁啲俾你咧，横掂有咁多武器喺度系嘛？诶、哎，卖完俾你，诶、哎、嗱，我哋仲有最新产品，不过嗰个唔卖嘅，系嗰个咧收埋，对对，我嚟对付你，帮我卖咗嗰啲战斧导弹系嘛？你买咗之后你会用啊嘛？诶、哎，我哋有啲最新进最新设备可以克制你嘅，喂、哎，美国佬真系咁样嘛？咁啊，国际方面系咪睇得差唔多？ 最主要呢件大事啊，不过咧有件趣事咧，其实应该讲嘅，就系咧痴男怨女咧，香港嘅政坛咧最近有一单就系田北辰同埋呢个 叶刘， 叶刘，因为点解咧两个人貌合神离，咁咧就喺特首选举里边咧，其实田北辰真系挨义气嘅，因为咧既然已经要想办法退党嘅时候，之前已经大家斗争到火红火绿嘅时候咧，佢都依然坚持啊，够挨义气支持叶刘。但系当完咗呢件事嘅时候，好简单啫嘛，当时嘅中联办系用呢个立法局嘅 主席 就俾呢个 offer 俾呢个 叶刘 唔制。跟住呢就到呢个田北辰想选立法局主席嘅时候呢，就叶刘就唔俾。咁而家呢就因为咁样呢就而家反面。一反面嘅时候佢退出公民党。 新民党。 退出新民党嘅时候呢，叶刘今日讲咗件好开心嘅说话，即係令我哋好开心，佢就当然有啲唔开心啦。因为佢话应该俾田北辰一个作为一个男人应该有多啲空间嘅、 哦。 你点样睇呢阿 Tony？ 老实讲啊，当一个女人咧话要俾男人多啲空间嘅时候咧，坦白讲，我有理由相信佢哋系结下巫山之缘嘅。 我睇有啦， 系咪啊？咁当然咧，一个67岁领有长者卡2年嘅田北辰，对住领咗长者卡只系1年嘅叶刘淑仪咧，系133岁嘅爱情。咁呢样嘢咧，我哋作为局外人，我哋只能钦佩。冇办法作出其他想象噶啦， 但系我都佩服佢，即系以我啲咁嘅年纪啦，虽然担心先，但系真系好难起到头，系咪关唔关于起头问题？ 但有个问题，佢而家咧唔单止自己走，佢带埋6个区议员走。 佢话唔带，不过嗰六个坚持走。 佢系啊， 系啦，佢话咗唔带嘅。 系咪男嘅区议员？ 有男有女， 有男有女， 有男有女嘅，男嘅梗系不堪叶柳嘅色友啦。 系啦，大佬见到哇，喺揸到田北辰干晒，喂！屌你谂啊，佢都走啦，屌你谂剩翻我喺度 睇。老实讲啊，坦白讲，田少虽然已经67岁，但系咧，相信仲可以即系履行男人嘅责任。 系啦， 但系由于有叶柳，老实讲，我相信咧，佢系十分之有机会扬位。你冇办法起机嘛， 系啊， 叶柳。 系啊，咁其他嗰啲啊，啲党员就话， 即系秒嘴秒舌啊，戚眉戚眼。 啊，大佬深陷呢个危险，所以咧就焗住，唉，都系要走啦，唉，冇咗田少呢个咁嘅屏障， 缓冲啊， 系啊，冇错啦。 即系其他嘅男党友咧，有机会受到 嗰种。即系等于咧，发觉自己嘅老细走啦，死啦，我要对住个大老细点算咧？ 喂，嗰个魔爪会伸埋你噶嘛？喂，帮唔到细田起机就帮你噶啦嘛，系嘛？咁啊，论资排辈啲后生嘅，哇，人人自危，个个都惊保唔住自己嘅贞操，系嘛？ 系啦，冇错啦， 俾个女魔头夺去，系嘛？所以咧 呢个事真系可圈可点。 所以咧，我哋见到呢个叶柳其实都十分之惨，因为你都知道啦，系嘛？老公死得早， 系啦， 守寡守啊咁多年，系嘛？ 系嘛？喺事业上又成日俾人压制住，系嘛？又要俾个小师妹啊！ 俾个妹仔， 俾个妹仔骑住， 系嘛？ 咁喺呢个时候咧，可能咧心理咧就更加唔平衡嘅时候咧，就田少就挨气，点一挨气，唉，都系阳痿，顶唔住。 唉，咁讲起呢样嘢咧，就大家都 即系我都同佢惨嘅， 都即系觉得系一个悲剧， 系嘛？ 即系一个无年之恋，但系发生成一个悲剧。唉，咁啊，即系我哋咧就衷心祝福咧，佢哋咧各自咧。早日康复，因为咧呢个创伤系好大嘅，尤其是对田呢个细田系嘛，啊，俾大佬骑住70-60年，跟住又俾叶佬骑咗几年， 所以咧真系嘅，佢哋咧姓田呢家人咧真系唔。即系老细，个个都系老细，啊，即系唔受惯气。咁而家你知啦，一见到啊，而家叶柳搞到咁样，但系叶柳都算系咁啦，坦白。 坦白。 係啊，即係話啦，唉，既然大家唔開心，咪俾啲空間你咯。 係。 係咪啊？希望咧得閒翻嚟，咁啊大家打一場友誼波啊，咁啊再續前緣，所以講得好好聽。 係。 所以咧，其實咧喺呢個社會。啊！人浮于事，人欲横流嘅时候，仲有呢啲都算有情有义噶啦，真系。 系啦，嗱，咁啊，今日嘅时间咧就差唔多啦。 系啦， 咁啊，我哋咧就下个星期再见啦。 啊！但系而家未决定，我系星期二定星期三， 到时决定啦。 到时决定啦。 到时决定啦。咁啊，今日时间真系差唔多啦，再见。 再见，拜拜。 拜拜。